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好兄弟被困客栈，楚香帅遭病纠缠，古松庄请七指客，忽一去而不复返。 李玉涵夫妇对望了一眼，不再说话了，却将油灯移到了那堆梨花钉旁。柳无眉自头发上拔下了一根银簪，轻轻地挑起了一枚梨花钉，仔细地瞧了半晌。灯光之下，只见两个人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了。胡铁花轻轻地咳嗽了两声，说：“小明儿，真的有毒吗？”李玉涵夫妇对望了一眼，柳无眉说：“楚留香说，久闻李老前辈学究天人，虽不屑于毒药暗器伤人，但对此道却是极有研究。李兄家学渊博，所知自也非泛泛之辈可比的。”胡铁花苦笑着说：“不错。你们两口子既然也说这个钉子上有毒，那是万万就错不了了。”楚留香沉声说：“是矣，在下想请教李兄，不知这暗器上淬的是哪一种毒啊？” 李玉涵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世上的毒药的种类呀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连家父只怕也未必能够一一分辨得出啊。” 楚留香呆在那里，似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胡铁花瞪了瞪眼睛说：“ 如此说，我这个毒誓没法可解了。” 柳无眉勉强笑着说：“谁说没法子？ 你们何必瞒我？我是小孩子呀！哼，你们既然连我中的是什么毒都不知道，你们怎么为我解毒啊？”啊！ 李玉涵夫妇面面相觑，也都说不出话来了。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，忽然大笑：“ 你们一个个都哭丧着脸干什么？哼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死嘛。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呀，先痛痛快快喝一顿再说。” 他还有一只手可以动，居然就想用这只手去拿酒壶，可是楚留香又将这只手给拉住了。 胡铁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让我趁这时候多喝两杯啊？等我死了，你就算天天把酒泼在我的坟头上，我连一滴都尝不到了。”哼！ 楚留香说：“我现在已将毒气全都封闭在你的手臂里了，只要你不喝酒，一个对时之内，这毒性是绝不会蔓延的。”“ 那一个对时之后呢？在这十二个时辰里，你难道就能够找到为我解毒的人吗？” 楚留香垂下了头， 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总比绝望的好啊。 好兄弟， 你用不着为我窝窝囊囊的去求人，你只要让我把这杯酒喝下去，我一定死不了。 他忽然自己的靴筒里就抽出了一柄短剑，笑着说：你看， 这就是我解毒的法子，这个法子不是再好也没有吗？ 楚留香说：什么？你难道想？ 常言说得好啊， 腹蛇是首，壮士断腕呐，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 你何必大惊小怪的？楚留香望着他手中这柄雪亮的短剑，已是满头大汗， 而胡铁花自己竟然连脸色都没有变。 李玉涵长叹道：啊，胡兄，果然不愧为壮士啊。只不过…… 柳无眉忽然抢着说：只不过你一定要再等12个时辰。 为什么？ 只因我已经想起了一个可以为你解毒的人。他不等别人说话，眼角一瞟李玉涵，又抢着说：哎，你难道忘了那位只有7根手指的前辈了吗？李玉涵目光一闪，大喜道：不错呀，我竟险些忘了。前两天四表弟还曾提起这位前辈，说他老人家已在古松庄和熊老伯拼了7天7夜的酒了，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哎，只要他现在还没有走，火兄就一定有救了。 柳无眉笑着说： 既然还没有分出胜负，他就算要走，哼，那熊老伯也不会放他走的呀。 胡铁花忍不住说： 古松庄在哪里？啊，熊老伯是什么人？那位7根手指头的前辈又是何许人也？哎呀，你们说的这些人我怎么全都没有听过呢？ 李玉涵说：这位熊老伯虽然和家父那一辈的许多武林前辈都是好朋友，自己却并非是江湖中人，侯兄自然没有听说起过他。 柳无眉也说： 至于那位7根手指的老前辈，侯兄却一定听过他的大名的。只不过他老人家近年为了一件伤心事，已经不许别人再提起他的名姓了。 李玉涵陪笑说：这位老前辈人虽热肠，脾气却是十分的古怪，若是知道我们在背后犯了他的忌讳，我夫妇只怕就休想再有一天好日子过了。 胡铁花说： 此人的脾气既如此古怪，又和我素不相识，哎呦，我要是碰个大钉子回来，那岂非比死要难受得多呀？ 柳无眉言人说：不用你去碰钉子，我们去就行了。只要我炒两样菜给他吃，他就什么都不会拒绝了。 李玉涵也说：不错，可是咱们得快走，古松庄的路虽不远，可也不近呢、啊、何况你至少还要在那里弄一个时辰的菜呀。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：哎呦，这个两位如此热肠，我若再推三阻四，那就不是东西了。哎，老臭虫，你也该陪他去一趟才对啊。 柳无眉说：用不着的，楚兄还是…… 说到这儿，他骤然就顿住了语声了，只因为他忽然发现楚留香虽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却是全身发抖，面如金纸。 胡铁花简直吓呆了， 柴青说：“嘿，嘿嘿， 嗨！” 李玉涵、柳无眉双双抢着去扶他，触手一摸，只觉他的身子虽然还隔着一层衣服，却已经比烙铁还要烫手。胡铁花终于也扑过来，四声说：“ 嘿，嘿，怎么，你也中毒了？嘿！” 楚留香摇了摇头。胡铁花说：“ 不是中毒，不是中毒，怎么回事？李兄，你快瞧啊，快瞧瞧他，快！” 楚留香咬着牙，却还是勉强地笑着：“你难道从来没有见过人生病吗？何必大惊小怪呀？” 胡铁花说：“可是你这个身体就像养牛啊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你生病啊，你这次怎么会病了啊？”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实在病得不是时候。”胡铁花刚才要把自己的手臂砍下来还是谈笑自若，此刻却已经是急得满头大汗。他哑着声音说：“ 嘿，从来不生病的人，那要一病就不轻啊！李兄，你……” 柳无眉柔声说：“你也不用太急。我看楚兄，这是因为近日劳累过度，又受了一些风寒，再加上方才为你一着急，就急出病来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不错，不错。这个病不妨事的，两位还是先去为他找解药，要紧呢。” 虽然在说不妨事，但他的嘴唇已经抖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 胡铁花说：“哎呦，我的毒才不妨事呢，你们还是先治他的病要紧。” 楚留香皱着眉说：“ 胡说，胡说。” 胡铁花大声说：“ 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要是不肯让他们先给他治病，你就算把解药拿来，我也不吃。” 楚留香怒道：“ 你活到这么大的年纪，你怎么的还不知轻重啊？我这个病就算再等三天再治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毒却连一时半刻也耽误不得呀。” 楚留香挣扎着要站起来，但是刚站起来就又跌倒了。胡铁花急着去扶他，连话也顾不得说了，只是连连顿足。李玉涵长笑道：“两位实在是义气感人呢。只不过……” 柳无眉说：“只不过楚兄这个病最是不能动气了，我们若不医他，只有让他的病更加重了。好在我这里还有些清妙散，治这种病是最有效的。” 李玉涵立刻接着说：“不错，楚兄，只要每隔两个时辰吃一包，纵然未必就能痊愈，但是在我们回来之前，病情那是绝不会恶化的。 若用度日如年这四个字来形容胡铁花此刻的心情，那实在是再恰当没有了。最先是柳无眉毛病发作，然后是无名凶手的杀人暗器，现在非但他自己中了毒，连楚留香也病在床上不能动了。 这么多烦死人的事加在一起， 却偏偏连喝杯酒浇浇愁也不行，这个日子让胡铁花如何度过？ 好不容易等了两个时辰，胡铁花用一只手捧着茶碗和青妙伞过去，谁知楚留香竟然连药都拿不住了，全都洒在了地上。 幸好楚留香虽未吃药，那病势也没有恶化，反而渐渐地睡着了。胡铁花肚子已经饿得叫了，就叫店伙计送饭来。那店伙计偏偏还想讨好，陪着笑说：“ 哎，客官昨天晚上喝的上好汾酒，这小店恰巧还有一壶呢，还是山西来的原装货呢。” 不是酒字还好，一提酒字，胡铁花更是满肚子的怨气没处发，跳起来大声地吼叫着：“ 老子又不是酒鬼，大白天喝什么鸟酒？哼！” 那店伙计，他实在是不明白这个马屁怎么拍在了马腿上，吓得跌跌撞撞就逃出去了。在送饭来时，哼，已经不敢进来了。楚留香这一觉竟然睡了5个时辰，到了黄昏的时候才悠悠醒来。胡铁花本来几乎以为他睡晕过去了，这个时候才松了一口气说：“ 觉得好点了吗？” 楚留香笑了笑，还没有说话，胡铁花又说：“ 用不着担心我，我的毒不碍事儿，除了这条膀子被你点住了穴道不能动之外，吃也能吃啊，就跟好人没什么两样。” 这个时候屋子里边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了，胡铁花点起了灯，让楚留香喝了一碗粥。楚留香的手还是在抖，连碗都拿不住。胡铁花面上虽然在笑，心情却不禁越来越沉重了。楚留香喘着气说：“ 他们还没有回来吗？” 胡铁花瞧着窗外的夜色，默然半晌，终于忍不住说：“ 哎，江湖之中，哪里有7根手指的武林前辈？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以前虽曾有个7指神偷，但他却并非只有7根手指头，而是右手上多出2根拼指，加起来一共有12根了。何况此人非但不会解毒，而且他早已经死了很久了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如此说，你认为这夫妻两个人是在说谎？” 胡铁花笑了：“ 他们为什么要说谎啊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 又闭起了眼睛。胡铁花笑着说：“ 我只希望他们快些回来再好啊，否则昨天晚上的那位仁兄，他要是再闯来，我们两个这个样儿，只怕唯有任他宰割喽。” 这句话说出来，楚留香还没有怎么样，胡铁花自己却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此刻楚留香连碗都拿不住，他自己也只剩下一只手可以动，而那诡秘的刺客若再度前来，他们两个人那简直就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啊。但是这个人既然如此处心积虑的要杀楚留香，一次不成必有二次。楚留香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胡铁花也未曾觉得怎么样，但是现在越想越觉得可怕，情不自禁就紧紧地关起了窗户。只听楚留香又叹道：“ 他若要来，你关上窗子又有什么用？” 胡铁花愣了半晌，头上 又沁出了冷汗。 又过了片刻，星月都未升起，雨点儿却已落下，四面人声立刻静下来了，只有雨点儿敲打着窗户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响，到后来竟如战鼓轻击，催人热血。 这个时候若有夜行人走动，非但无法听到他的脚步声，就连他的衣袂带风的声音那都是听不到的。偷雨不偷雪，雨夜那正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时候啊。胡铁花忽然推开了窗户，瞪大了眼睛，他眨也不眨眼地望着窗外，院子里的梧桐就像是变成了洞洞魅影在瞪着他。突然嗖一声响，一条黑影在窗前就窜过了，胡铁花一惊，等他看出这只不过是一条黑猫，已经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了。楚留香也失声说： 怎么， 有人来了吗？ 胡铁花勉强笑了笑： 哼，只不过是一只瘟猫。 他的口气听起来虽然轻松，其实那心里是说不出的酸楚。他两人纵横江湖，笑傲生死，几曾将别人放在眼里？就算是面对着千军万马，他们也不会皱一皱眉头。可是现在，只不过是一只猫，就吓出了冷汗了。夜雨秋灯，一灯如豆，绝世的英雄竟病困在这凄凉的斗室里。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，几乎忍不住要流下泪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花蝴蝶雨夜追凶，画眉鸟不知所踪，怪侠客隐匿市井，与纠葛变幻匆匆。 夜雨秋灯，一灯如豆，但那27枚暴雨梨花钉却还在桌上闪着光，就像是在对蝴蝶花示威。蝴蝶花的眼睛忽然一亮，这个暗器既能杀人，就也能防身呢。现在他既然在我的手上，我为什么不用他来杀别人呢？蝴蝶花虽然只剩下一只手能够动，但这只手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5根手指每一根都很灵活，都很有用。他虽然未曾见过这暴雨梨花钉，但是10来岁的时候就已将江湖中每一种绣剑的弩筒都拆开来研究过了，只费了不到1顿饭的功夫，他就已将这梨花钉的弩匣打开，用筷子将银钉都挑到了弩匣的钉槽之中了。只费了一盏茶的功夫，他就把弩匣重新装好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好啊，你小子要来就来吧。突然又是嗖一声响，又有一条黑影自窗前窜过了。胡铁花这次已经镇定得多了，他已经看出这个黑影只不过还是一条野猫，谁知这次野猫竟笔直地窜入了窗户了。胡铁花笑骂道：哼，虎落平阳，连你这个瘟猫也想来欺负我们吗？他挥手就去赶猫，谁知这个猫忽然就自半空中掉下来了，掉在桌子上，砰一声响，桌上的灯几乎被震倒了。胡铁花的手去扶灯，眼睛却瞧着猫。只见这只猫躺在桌子上动也不动，竟奄奄一息，快死了。猫的脖子上还系着一张纸条。胡铁花解下来一看，只见上面赫然写道：楚留香，楚留香，你看看自己现在是否和这只猫已经相差无几了，你还想再活下去吗？ 胡铁花又惊又怒，几乎忍不住就要大声地喝骂出来，但又怕惊动了楚留香，咬牙忍住了。 这张纸条非但是他们的催命符，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。楚留香若是瞧见了这几句话，他的心里又该是什么滋味？胡铁花知道，纸条一到，对方人就快到了。他们这次竟不再以卑鄙的手段来暗算，反而光明堂皇的来叫阵了。哼，自然是早已经算定了楚留香非但没有抵抗之力，而且根本连逃都逃不了了。胡铁花瞧了瞧桌子上奄奄一息的猫，又瞧了瞧床上的楚留香，忽然就抓起了钉匣窜出了窗外了。与其等对方进来，倒不如索性闯出去跟他们一拼死活。胡铁花 这种宁折勿屈的脾气，那正是死也改不过来的。他只觉得全身的热血沸腾，竟忘了楚留香此刻已经全无抵抗之力了。他冲出去之后，如果有人再来取楚留香的性命，那岂非正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擒来呢？ 雨丝细密，给本已黑暗的夜色又加重了一重帘幕。林院隐隐有女子的笑声传来，更衬托出这院子的凄凉和寂寞。胡铁花掠出了窗子，掠上了屋脊，厉声说： 朋友，你既然已经来了，有种的就先来跟我姓胡的一分高下吧。躲在黑暗里不敢见人，算不得英雄好汉。 生怕惊动了楚留香，他说话的声音还是不敢太大，却又生怕对方听不见，一面说话一面顿着足。谁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的身后就突然传来了嗤一声笑。一个人冷笑说： 我早就在这儿等你了，谁叫你瞧不见我。 胡铁花骤然翻身，只见人影一闪，已经到了另一重屋脊之上。这个人全身黑衣，脸上也有黑金蒙面，冷笑着又说： 哼哼，要跟我动手，过来过来，为什么不过来？ 胡铁花怒喝一声就扑过去了，但等他掠上那面屋脊，这个人却又已经远远的在七八丈之外，望着他不住的冷笑了。两个人一逃一追，眨眼间便离开客栈很远了。胡铁花的手里虽然有世上最霸道的暗器，怎奈那个人总是和他保持七八丈的距离，胡铁花既追不上，又怕暗器的力道不够。这个暗器，那已经是他最后的一招杀手了，他怎敢轻举妄动，孤注一掷呢？要知道，胡铁花的轻功本来是不错的，可是此刻他的一条手臂已经被点了穴道，非但气血不能畅通，在飞掠的时候那也是不能保持平衡的。他纵然用尽了全力，两个人的距离反而是越来越远了。那黑衣人忽然掠下了屋脊，不走大路，专穿小巷。只见他的身形如游鱼般东一滑西一折，忽然就不见了。胡铁花怒吼道： 嗨嗨，你既然要杀我，我就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过来动手？听见了没有啊？ 话还没有说完，前面转角处又传来了嗤一声笑。那个人探出半个头，冷笑着说： 我在这儿等你呢，你为什么不过来呀？ 胡铁花不等他说完，已经用尽了全力就扑过去了。身子刚刚转过墙角，只见一个卖馄饨的老头挑着挑子迎面而来。胡铁花再想收拾来不及了，只听哗啦啦一阵响，他人已经撞在馄饨担子上了，锅里的热汤、架上的酱醋全都倒在他的身上，一大摞面碗也摔得精光粉碎。雨后的湿地本来已经很滑，再加上满地的麻油，胡铁花一撞之后哪里还能站得住脚。那黑衣人却在远处拍手大笑： 妙计妙计，花蝴蝶今日成了落汤鸡了。 胡铁花怒吼着刚爬起来，那个卖面的老头却已经滚过来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，扑在他的身上嘶声说： 你走路不戴眼睛吗？俺一家大小全都指望着这副担子活命了，你撞翻了俺的命根子，俺跟你拼了。 胡铁花想要把这个老头甩脱，那自然是容易得很，只不过他知道理亏的是自己，他只有忍住气说： 放手放手， 摔坏的东西我赔你。 老头说， 好好，你赔，你拿钱来呀、啊。俺这担子是7两银子做成的，再加上28个青瓷碗，一锅好汤，至少也得要10两呢。 好、哦，10两，10两就10两。 胡铁花话虽说得痛快，心里却在暗暗叫苦。只因他这个人实在是天生的穷命，这个袋子里就算是有1万两银子，他也绝不会存得住3天。此刻那实在是1两都没有。那个老头不住地说， 10两就10两，你还不拿出来呀、啊、拿。 我明天一定给你。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穷骨头，你不拿出10两银子来，休想我放你走。嗯。 那黑衣人此刻还没有走，他站在一边笑嘻嘻地看。但蝴蝶花却还是不免着急，也怒道， 我说明天给你就明天给你，快放手啊。 他翻身就想把这个老头子给甩掉，谁知这个老头子的力气竟然大得吓人，握住他的手竟然像是一道铁箍子。蝴蝶花这才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位卖馄饨的老头阿静也是一位高手，看情况好像是跟黑衣人一道的。若在平时，胡铁花不怕他，但此刻他非但只剩下一只手不能动，而且功力至少也要打了个7、8折。他的手被握着，竟然连动都动不了。单指那一个黑衣人，他已经无法应付了，再加上这个老头子，哪里还有生路？只听这个老头子还在穷嚷着， 拿银子来呀，拿呀，我跟你拼了。 胡铁华冷笑着说， 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？ 胡铁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个老头忽然就掩住了他的嘴，悄声说， 这个小子还在那边站着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他逃不了。 胡铁花一愣，那个老头又破口大骂，嘴里虽在骂，眼睛却在向胡铁花打着眼色，叫他准备。胡铁花就是一翻身，老头子的双手已经拖着他，把他送出去了。胡铁花就借着这一拖之力，跃出了6、7丈。那黑衣人大吃一惊，失声说， 你 一个字刚说出，胡铁花已经掠到了他的面前1丈外，手里拿着暴雨梨花钉的弩侠厉声说， 哈，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你总该知道，你全身上下只要一个地方动上一动，我就将你射出27个透明窟窿来。 那黑衣人长长的吸进了一口气说，你要怎样？ 你和楚留香究竟有什么仇恨？你要如此暗算他？ 我和他没什么仇恨。 那你难道是受人指使而来？ 不是。 哼，既然如此，你先揭下脸上的黑布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变的。 那黑衣人身子一震，似乎被吓得愣住了。胡铁花大笑， 我早就知道，我肯定认得你，所以你才藏头露尾，不敢见人。现在你既然已经落在了我的手上，你还想再瞒下去吗？ 他顿住了笑声，大喝道， 听见没有，你要是还不肯掀起脸上的黑筋，我就先射断你的腿，你迟早还是…… 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那黑衣人竟忽然仰面大笑。胡铁花说， 嗯，你笑什么？ 黑衣人说，我只是笑我自己，为什么喜欢多事，3番2次的救了你的性命， 反被你恩将仇报，以如此歹毒的暗器来对付我。 什么？啊，什么？你救过我的命？黑衣人说， 你被石观音困着的时候，是谁为你杀了石观音的门下？你喝了石观音的毒酒的时候，是谁给的你解药？你难道忘了吗？ 胡铁花不等他的话说完，已经吃惊地叫起来，失声说，画眉鸟。你就是画眉鸟？ 黑衣人说。 哼，胡铁花说，那你既然数次救我，现在为什么又要来要我的命呢？ 黑衣人冷冷地说，我若想要你的命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 那你为什么？ 不必再问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你若忘恩负义，要恩将仇报，只管将那暴雨梨花钉射出来吧。 他嘴里说着，已经转身而行了。胡铁花大喝道，慢走，等一等。 黑衣人头也不回，转眼间就走得踪迹不见了。 胡铁花眼睁睁地看着他扬长而去， 连一点法子都没有，只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无论这画眉鸟的形势多么诡秘难测，他总算曾经救过他的命啊。只听身后有人干咳一声，笑道， 官夫子华容道上也曾放过曹孟德一马，胡大侠今日此举啊，足可和昔日的官夫子前后辉映了。 这老头子原来一直留在这儿没有走。胡铁花转身吃了一礼，苦笑着说， 在下与老丈素昧平生，多称老丈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 那个老头笑着说， 胡大侠虽不认得老朽，老朽却已经久闻胡大侠的大名了。 惭愧，敢请教老丈大名。 老朽带毒行。 哦，原来是丐帮的前辈先人万里独行呆老爷子，难怪刚才轻轻一拖，在下就觉得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在下当真失敬得很呢。 不敢不敢呢。 但前辈怎么会 啊？我知道你是想问呢，要饭的怎么改行卖起馄饨来了，是不是啊？ 在下实在是有些奇怪。 本帮弟子为的是引入红尘，做事较方便一些，谁知近年来情势变了，江湖之中见到要饭的反而觉得分外扎眼了，是以现在要饭的姿态行走江湖，非但得不到方便，反而会惹麻烦了。 不错，久闻前辈嫉恶如仇，最喜欢打抱不平了，是以常年游踪不定，甚至远去穷荒，就为的是要看一看人间有什么不平之事。假如有人能够看出前辈的身份，前辈只怕就连一件不平之事也看不到了。他接着说，因为有胆子敢在万里独行眼前做坏事的人，那天下还没有几个。方才那个画眉鸟若知道卖馄饨面的就是万里独行，他只怕早就溜之大吉了。 戴独行微微一笑，叹气地说， 老朽远游南荒归来，便听得本帮所发生的不幸之事，若非楚香帅仗义援手， 本帮数十年的声明难免要毁在那叛徒的手里呀、啊。 胡铁花笑着说，楚留香正和前辈您一样，那是天生好管闲事的脾气啊。 戴都行含笑着说， 老朽也早已久闻胡大侠跟楚香帅是过命的交情啊，是以方才听那话没说出花护帖三个字，哎，这个闲事那更是非管不可了。 胡铁花目光闪动，忽然问，前辈，久走江湖，可曾听说过画眉鸟的来历吗？ 这正是老朽觉得奇怪的地方啊。看那画眉鸟的轻功虽不能跟楚香帅相提并论，但在江湖之中也可以说是一等一的高手了，本应在武林之中是享有大名的，可是这画眉鸟的名字老朽偏偏也是从来没有听过呀。 胡铁花皱起了眉说，那这个人难道只是个初出道的人物？看他行事之老辣周到，可绝不像是个厨啊。 依老朽看呢，此人只怕是个久已成名的江湖老手改扮的。画眉鸟这三个字只不过是他的化名，而且此人说不定还是胡大侠的相识，所以才不愿意被胡大侠看到他本来的面目。 我早已想到这一点了，所以才逼他将蒙面的黑金接起来，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我的朋友里边有这样一个人。 戴都行说， 还有一点呢，老朽也觉得奇怪。此人既无害胡大侠之意，为何要引胡大侠来追他呢？ 胡铁花愣了愣，他忽然觉得全身都凉了，不禁失声说，不好啊，这只怕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呀。 戴都行动容说， 什么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呀？ 胡铁花已经来不及回答他这句话了，连招呼都没有打就飞也似的走了。只因他已经想到楚留香此刻处境之危险了，只不过他现在才想到，已经太迟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